咦？点解最近呢两个星期，有机资源中心派咗另一个人过嚟电台录宣传声带嘅？叶泽森去咗边啊？为咗帮陈志仁收集敌方嘅情报，我特登同呢个新嚟嘅 staff 饮咖啡。佢话我听叶泽森去咗巴西做农业技术交流，会有大半年唔喺香港。我嗰刻好诧异啊！咁佢同阿师姐系点啊？人生真系好无常。本来以为陈志仁散紧噶啦，点知跟住个星期日就撞到佢一家人喺茶楼度饮茶。系啊，一家人啊，佢阿妈啦，佢阿妹啦，佢啦，同埋黄晓思。阿仁心情好靓，面上边一啲沉郁都冇。 喂，迟啲有嘢揾你帮手。 帮咩？搞结婚啊？ 唔系啊，电话再倾啊。 睇嚟第三者事件已经告一段落。而根据牙医学会的统计，香港有80%以上的情侣在经历过出轨和背叛之后都一样会结婚。一方面可能是找过另一个实在太累了，另一方面可能是城市人终于明白了爱情本来就是充满缺陷的。 港式爱情第八章，听说爱情回来过。 坐在我面前的人曾经好熟悉，依家有啲陌生。毕竟我哋两个月零八日冇见，佢终于主动约我出嚟，我又开心，又有啲忐忑，因为我唔知佢会同我讲啲乜嘢。 你近排点啊？ 都系咁啦，翻工放工，营营役役，睇咗啲书咯。 点解瘦咗嘅？ 系啊。仲健康咗添，晚晚都跑步。有冇靓仔到啊 ？Sorry 啊，我 靓仔靓女，今日食啲咩啊？ 你都系照旧啦， 嗯， 即系一碗艇仔，一碗肉丸粥加皮蛋，要唔要只粽添啊？ 我唔使啦。 我哋咁耐冇嚟，佢都认得喎。 哦，因为有一轮我好中意食呢度啲咸肉粽，所以成日都嚟噶。 系啦，后来你食咗三个月，食厌咗，我哋先冇再嚟啫嘛。嗰阵系啱啱我哋拍拖开始头半年。 阿仁啊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讲。喺呢段日子，有另一个男人追我。 嗯。 我同佢一齐咧，觉得好开心。嗰种开心系完全冇负担嗰种。我好似去咗外国度假咁，佢令到我可以将生活嘅烦恼咧暂时放低晒。 同我一起就唔得咯，嗬？ 对唔住啊，我只系我唔啱 ，sorry。 唔好再讲啦，我唔想听到你同我讲对唔住。我哋之间唔需要讲呢啲嘢。 但我最后冇接受佢。 你冇？ 我发现我唔系想去开始另一段感情，我只系需要有一啲时间去整理一下自己，然后。先可以重新再嚟过。 好啊，你要几多时间啊？几耐我都会等你 啊。阿仁啊， 呢段日子咧，我谂通咗好多嘢。我知以前真系唔系好了解你，冇顾及你嘅感受。做一位男朋友，我真系唔合格，但我一定会改噶。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。 唔紧要噶，发生过咩嘢都唔紧要噶。我哋从头嚟过 啊。喂，生滚速度！靓仔，唔该缩缩手先吓，转头再拖过。 你明唔明啊？我唔想你再伤心，亦都唔想你辛苦啊。 我唔辛苦啊，最辛苦嘅系，我以为你永远都唔会翻嚟，我以为我就咁会失去咗你。不过你依家都肯俾多次机会我哋，咁仲有咩辛苦啊？佢凝望咗我好耐，冇再讲嘢，不过缩开咗只手。亦都冇再俾机会我拖住佢。 哎呀，你又唔记得啦？你唔食得花生噶，你一食块面会肿晒噶。 唉，唔记得咗叫我走花生添。唔紧要啦，逐粒逐粒攞翻出嚟咯。 你咁撩化天光都未食得晒啦，我帮你啊。 阿师好纯熟咁，将我碗入边嘅花生夹晒出嚟，一粒都冇剩。我觉得好幸福。这个画面就跟我们当初相爱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跟着的星期日，我们一家人去喝茶， 估唔到阿妈竟然自己打咗去药师，死啦！阿妈唔知道我哋系冷静期，咁会唔会俾咗阿师压力呢？好彩佢都肯嚟，仲表现得好大方，同阿妈有讲有笑，直到埋单嗰阵。 阿仁啊，我有啲嘢想攞翻。 攞翻？ 我咪有个脚架同几本画册嘅，摆咗喺呢度噶，我谂住今日顺便拎埋走。 哦，你有用啊？ 系啊。 佢上到嚟，除咗拎走脚架同埋画册，仲打开咗个衣柜，拎走几件放喺我度嘅衫裤。有排都未过冬，呢几件你都攞走？ 嗯。 你咁多嘢拎，不如我送你翻去啊。 得啦，唔使啦，我得噶啦。 我帮你拎啦。你落咗巴士，仲有咁大段路要行。 咁好啦，唔该。 行出房门嘅时候，佢忽然发现咗一埲墙挂满咗我哋嘅合照。佢回头望一望我，又望一望啲相。 呢幅可唔可以俾我啊？ 可以啊，你中意咪摆住你度先咯。上咗巴士，我哋都冇嘢讲。於是我攞部 iPod 出嚟，打开 playlist 里面第11至19首歌，系阿斯帮我入噶。可能佢已经唔记得咗当年我哋一齐拣呢九首歌嘅原因，系因为听完呢九首歌，架巴士就会啱啱由我屋企驶到佢屋企。呢程车，我哋会一齐听住歌。通常佢挨喺我膊头，一阵就会瞓着。翻工实在太攰，听唔听？ 吓，我唔啦，我想睇下风景啊。 咁我就自己带晒两边耳筒，由习惯失恋听到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点解我哋嗰阵时拣啲歌咁伤感？迟啲要一齐拣个啲开心啲嘅。窗外边嘅云行得好快，好似一嚿嚿灰色嘅棉花糖。一号风球啦。在台风来的时候，总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宁静。 这个风会不会打得醒了？ 蛤？你问我问谁？ 你是专家来的嘛。你昨晚没上天文台的网站吗？看看那个热带气旋的路线图，你没吗？ 嗯，那也有立过一下的。这个风虽然风速很厉害，不过应该不会吹正。还有你看看外面天空的颜色。是很正常的橙色，如果可以打到八九号风球呢，天色是不会那么正常的，是有少少淡粉红，甚至是紫色的。 那即是打不醒了？ 怎么啊？你好想放假吗？ 不止放假，我直情想整个城市都停顿。是的，从来都没问过你，为什么你以前会做追风族的？ 很多年前的了，是读 U 嗰阵得闲咧，想揾一样嘢系自己一个人都玩到嘅，于是咪走去鸭寮街买风速计啦、防护衣啦、水鞋啦，又研究一下啲气象图咁咯。 你试过九号风球一个人企喺海边？ 嗯，试过。 有咩感觉啊？ 吹到反转咯。 仲有咧？ 觉得自己真系几无聊咯。 乜唔系好 free 嘅咩？ 有咩关系啊？ 个世界停咗，冇人再需要翻工。冇地方赶住要去，路面所有车都停晒，甚至可能连电话都收唔到添，冇人可以再揾你，只系剩翻自己。 我嗰阵冇谂到咁多嘢噶，不过摊开双手俾啲风托住，感觉系几 free 嘅。 我谂其他人做追风族嘅原因同你系唔同噶。 咁佢哋系为咗乜嘢？ 自由咯。或者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但心里面都渴望自由。 个个都是？ 是，因为城市里面没人自由。 陈子仁他叫我帮手，结果就鬼鬼祟祟地带了我的画廊。这里除了卖画，夜晚仲会开放俾人画油画噶，公然卖啲画具、颜料，连埋一个 drink。 楼底都够高嘅，又够静，都真系好地方啊。吓，你叫我画油画 啊？唔系你画，系我画。不过你从旁指导下咁咯。 我净系喺以前喺英国上过几堂，好渣嘅啫。 渣极都叻过我啦。以前你有冇睇过《悠长假期》啊？ 冇乜印象。 那个结局好感人噶。是讲阿木村拓哉咧，本来差啲要放弃咗个钢琴比赛，点知呢个时候一直以嚟完全唔识弹琴嘅山口智子，竟然为咗激励佢，暗中苦练咗一首歌弹俾佢听。 哦，记得啦，阿木村听咗之后咧，就重拾斗志咁赢咗个比赛啊嘛。 系啦。 啊，跟住就同山口智子一齐咗添，系咪？ 冇错。 咁关你幅画乜事咧？ 我谂住亲手画幅油画送俾阿诗啊。 你就是山口智子，你不是啊？ 正经啲啦，我知佢唔中意依家份工啊，同埋佢始终都系想喺艺术啊、绘画方面发展，所以我想送幅画画俾佢听，我系支持噶。 哇，你好浪漫啊！咁你谂住画咩啊？ 未谂到喎，帮下手啦。 唔好意思啊，请问你系咪黄小姐嘅男朋友呢？ 系啊，老板你仲认得我啊？ 认得，你成日着白衫噶嘛？你都好耐冇上嚟啦。系咁嘅，阿黄小姐早轮喺度画咗几幅画，不过一路都冇翻嚟攞。我想睇下你会唔会帮佢拎走啫嘛？ 哦，可以啊。 老板搬咗几幅油画出嚟，同一个色通噶，蓝蓝灰灰咁，落笔好随意，冇乜构图。特别嘅地方系三幅画里边都系一个背脊一对翼嘅细路女。陈志仁佢一路望住嗰几幅画，只手一路都掂住个嘴唇唔出声，若有所思咁。咁凝重做咩？ 冇啊，最近啱啱睇咗几本讲绘画心理学嘅书。 嗰啲叫人画屋树人，跟住就睇穿佢心入边谂咩嗰啲。 类似啦。 咁由呢几幅咁抽象嘅画，你睇到啲咩咧？阿志仁大师。 自画像嚟嘅。 吓、啊？ 嗰、那个有对翼嘅细路女是他 看落个 feel 又真的有啲似喎。 绘画心理学里面有一种命名法，就是当你见到一幅好抽象、好凌乱嘅画，如果你能够帮佢起个名，往往就可以带出画入边嘅 message。不如你试下帮呢三幅画改个名。 吓、啊，又我？点解你自己唔嚟啊？ 我惊我唔够客观啊。 好啦，咁等我即管试下啦。第一幅啲长方形好似大厦，好似好多重重叠叠嘅大厦围住一棵树咁。个细路女企喺树上边走唔到，望住个天。啊，呢幅画就叫孤独啦。咦，唔好喎，不如叫窒息。 OK， 下一幅。 嗱，呢幅二啦，呢个系码头嚟噶嘛。他应该是企在那里送着船走啊，定是他想上船呢？总之从着船的方向来看呢，是离开那个码头的。这幅画就叫再见了。死了，陈志仁的面色越来越难看，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吧。啊哈哈，喂，第三幅呢真的好撩好抽象，完全看不明白啊。唔估啦，不如我哋真系开始画画啦，好唔好 啊？呢幅唔系抽象画嚟噶，我认得呢度。 唔系抽象？你意思系真系有呢笪地方？ 嗯，呢度系鹿颈嘅海边，呢一大截绿色系水，呢啲不规则嘅形状系礁石同埋孤岛。个细路女本来飞得起，但是因为企喺地上面嘅男仔拖住佢只手，所以佢飞唔起。